好地来北京，大写的地，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3尾号1756和182尾号9616，恭喜你们获得了由易教空间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德国墨色成立于哪一年，我们的答也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就是墨色门窗提供的真享礼盒一个，真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墨色门窗营销中心的总经理刘冰先生。您好刘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冰。 现在大家知道哈，环保越来越受重视了哈，尤其十九大之后哈。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绿色节能建筑的发展和推广，这个节能的门窗也越来越受关注了。那么节能门窗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是这样，据调查，我国的建筑能耗在2000年开始就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能耗的20%以上，然后随着近些年来这个房地产的疯狂发展，建筑物也越来越多，那么建筑能耗现在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全社会总能耗的大概40%以上，而通过门窗流失的这个能耗约占建筑能耗的50%， 一半呢？ 对，也就是基本上通过门窗流失的能耗，我们再一换算的话，它相当于社会总能耗的20%。 这个数据大家没有听到过，可能不觉得哈，但是一听到了这个几个数字之后，大家可能就哇，真的有那么多吗？挺触目惊心的这个数字，我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啊，你看夏天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是要开空调的，因为太热了。我们开空调的这个过程中会注意一个问题，也就是空调打开之后，我们的屋子并不是很快就能凉爽下来。然后呢，空调一旦关闭，那么刚刚关闭，这种闷热的感觉马上就会弥漫整个房间。其实我们的空调就是一直在与外界的热量在做斗争。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门窗它是不密封的。我们再来说说冬天，我们北方的采暖其实大多数都是这个集体的供暖，但是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家庭都在抱怨我们的室温不够，但是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呢，其实并不是供热公司的问题，暖气的温度其实已经烧得足够烫手了，只不过呢是这些热气通过门窗流失出去了太多，其实这无形当中呢就产生了能源的极大浪费，对于我们家庭个人而言，增加了冬天的取暖费和夏天的电费，但是对于社会而言，这是增加了煤炭的一个使用量。 对，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据有关的部门测算呢，我国现有的建筑面积现在大概是430亿平方米， 如果所有建筑的门窗都能够达到节能门窗的标准的话，那么每年将会节约标煤 4.2 亿吨。 4.2亿吨。 要知道我们全国的全年的煤炭总产量才只有21亿吨呀。 嗯。 这就相当于全年煤炭总产量的 20%。 就这样白白的流失了，实际是。 对对对。所以说煤炭的用量我们整体减少了，那么也就会大大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空气质量，然后雾霾自然也就减少了。 对，确实是，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样的这个现象，比如说同一个楼里，楼上楼下住着哈，那么楼上的这个窗户换的是这种密封特别好的，就感觉进去，哎，怎么你们家比我们家暖和，觉得。 对，很明显的感觉。 对。 对，其实我们换了节能门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在夏天，你的空调并不一定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了。 嗯。 而且呢，当你刚刚开机，把这个室温降下来之后，你关掉空调的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房间都是一直保持着非常凉爽的感觉。 嗯， 冬天也是如此，冬天的暖气片你不必烧得那么热，所以说夏天省电，冬天节煤。虽然这个节能门窗的价格呀，目前可能是稍稍的高了一些，但是从长远来看，节能门窗肯定是越用越省钱的。 对呀，我们要这么算。如果说这个您一年节省下来的这个电费啊、暖气费啊，摊在门窗上，其实长久来那肯定是合算的，是吧？ 对，没错。 所以说，可见这个节能门窗是多么的重要，是吧？ 嗯。 啊，但是可能现在又有人问了，那什么样的门窗才算是节能的？比如说我就在我们家的这个窗户上再加一层玻璃，这算节能吗？还是说节能它有特殊的定义，对于节能门窗来讲？ 对，其实节能啊没有那么简单的。 嗯， 其实呢，这个窗户我们从材质上来分的话呢，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有这么几种。一种叫塑钢窗，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哎，对。 还有一种叫断桥铝合金。 啊，这好像是塑钢的升级版，是吧？ 对。另外还有一个升级版叫做木窗， 木窗 啊，铝包木。其实呢，不管哪一种材质啊，只要是它在这几项物理性能上达到一定标准，它就成为节能门窗。都是什么标准呢？有保温， 保温低，首先要保温， 有隔音， 隔音， 还有气密性， 气密性， 对，水密性， 水密性， 抗风压性， 抗风压性。 对，只要这几项主要物理性能达到了我们一定的标准，它就可以称之为节能门窗。 嗯， 然而这里边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夏天的空调、冬天的取暖，其实它就是在讲一个指标，那就是这个保温系数，这个 K 值，它也是衡量一个门窗是否节能、节能效果如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所以大家在选这个节能门窗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五个指标，是吧？ 对对对。 它的这种保温、隔音、气密性、水密性，还有抗风压，是吧？别回头风大了一吹您这窗户掉了， 对对， 是吧？确实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世界上各国都在研究这种节能建筑，节能建筑上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首先这门窗都是节能的，得是，是吧？ 对， 节能建筑的问题呢，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是吧？ 嗯。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中国的这个节能门窗的这个发展的现状，跟这个欧洲一些国家相比的话，情况如何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嗯。 其实在门窗界啊，有这么一句话，世界的门窗看欧洲， 嗯， 欧洲的门窗看德国。 嗯 啊，其实他们是最早创造并且大力推广这个节能门窗的。目前呢，欧洲的门窗可以说100%都能够达到节能门窗的标准。 所以说这个门窗如果100%都能够达到节能的话，那我想整个国家一年节约下来的能源得有多少啊，是吧？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其中呢70%的门窗是符合高效节能门窗的。 嗯。 啊，而在中国这个百分比啊其实就很可怜了。只有0.4%，也就是0.004%。 是啊，甭说节能了，我们很多门窗带过，哎呦，这还冒风呢，是吧？ 对，目前按照这个欧盟的现行标准啊，门窗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这个保温系数， 嗯， 这个 K 值一般规定是在1.1到1.3之间。 嗯，1.1到1.3之间。 对。 嗯， 而近些年来这个德国的门窗标准是一直在引领着最高的一个标准，法国也是计划到2020年的时候实现建筑零能耗。但是我们反观咱们国内啊，目前节能门窗的现状其实是令人担忧的。墨色门窗，我们作为这个德国门窗标准的制定者，于2008年同样咱们也参与主编 并且制定了中国铝木门窗的国家标准。但是我们这个标准定下来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才发现我们制定的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08年制定的这个标准，跟德国1984年的标准竟然是一致的。 那我们差了人家好几十年呢，这么说呀。 从标准的制定上，我们落后了将近30年的时间。 对呀、这个一比不知道哈，一比也是吓一跳是吧？ 对对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节能门窗，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普及率是相当的低了，是吧？ 对，千分之四嘛。 千分之四，人家都已经100%了。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得奋起直追了。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国家都在讲这个生态啊、环保啊，其实我们要在各个环节都要进行节能，只有大家在各个环节了都能够做到这种节能，最后其实才能够达到这个节能型社会。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哈，墨色门窗是铝木门窗是吧？ 对，它是以木窗为主的。 嗯 啊，因为木材本身它就是一个对于温度和声音的传递比较钝感，所以它是天然的一个好材料，所以用它来做窗户，它的各项性能都会很容易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嗯，最早应该有20年前，就是可能还更早，那时候大家实行那个铝合金的门窗哈，觉得啊它耐腐蚀啊、不会腐朽，不像木门时间长了可能就坏了是吧。但是后来大家也发现这个铝合金的门窗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缺点，比如说它密封性不严， 对， 而且它不隔音，它特别薄是吧，我们慢慢就发现了这样的它的这个缺点，后来所以才慢慢又发现什么塑钢的，然后断桥铝的，一直到现在木门的。我们现在想的木门、木头它非常的厚实的， 对， 想到它的隔音效果就会非常的好是吧。 没错 啊，何况您再加上一层铝哈，就把它的这个缺点就给弥补了。 对， 那墨色门窗现在应该说是也是做中国节能门窗品牌的一个，算是一个领先的品牌吧是吧，一个引领的品牌。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提示大家一下，墨呢是墨水的墨，色呢是瑟瑟发抖的色。 好的，其实墨色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尊敬的品牌。它是诞生于1955年，总部是位于德国黑森林地区的巴登州的哈斯拉赫市。自从1955年到现在历经60几年的这个家族传承，其实他始终就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造出一扇又一扇的好窗。然后2004年的时候，这个墨色正式的进入了我们中国的市场，也把这个欧洲先进的节能门窗的理念和技术带入到我们中国，这个呢填补了我们中国节能门窗市场的一个空白。目前来说呢，墨色门窗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可以生产高性能塑钢、断桥铝合金、铝包木、木质木墙、阳光房啊、被动式门窗等等这个全系列门窗制品的企业，这是唯一的一家。然后呢，连续多年来我们的市场占有率这方面一直是排名第一的。其实这一切啊都是源自于两点，一个是德国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再一个呢就是精工细作， 对， 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其实产品质量才是保障一切长期稳固的一个基石。墨色之所以在这个高端门窗的品类做到这么好，其实我们是深刻的体会到，坚定不移的提高产品质量和客户体验，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呢，在未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活更美好，这将成为推动墨色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嗯，我们都知道德国人对做产品方面他们是特别执着的，是精益求精的哈。 对对， 就他们真的是特别有那种工匠精神。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我们的一些大国工匠们才会有那样的工匠精神，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可能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细节上，在这方面他们可能成为一种习惯了，就是是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德国人做的东西真的是特别精致，特别耐用。那在整个墨色的这个全系列产品当中，刚才您介绍了哈，是中国唯一的能够生产这种全系列的这种门窗制品的个企业是吧。那我们这个 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当中，哎，有哪些明星产品吗？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可以这么说吧，墨色的产品呢，个个都是明星产品。但是今天呢，我主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两款吧。首先我介绍一款呢，叫做墨色的中国风系列。这款产品呢，其实它是继承了我们中国古建门窗的外形以及结构特点。它是仿古窗啊，明清时代的风格。而且呢，它融入了德式门窗的这个密封性和他们的一个牢固的五金结构，也就是说它是德国品质和中国风范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啊！ 外表是我们中国风，但内核是德国的， 对， 是吧？就看不见的地方都是德国的。 对，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们在3年前已经推出，我们就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成为各种的像明清的仿古建筑的这些争相选用的门窗首选。 确实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比如说家具有这种叫现代中式， 对 啊， 新中式， 对，很多的这个装修就用这种新中式，所以它要配的门窗啊，也要有中式风格哈，但又不能是纯的中式的那种感觉哈， 对，还要保证它的密封性， 哎，对，然后还有现在我们的各种这种仿古建筑也特别的多， 对， 是吧？所以说把它做成这种中国风的这种门窗肯定是受欢迎的目前哈。 对，另外我再介绍一款，这款产品呢最近几年呢我们一直是在重点推广的，这个呢叫墨色的智能除霾净化窗。 哦，这个肯定也受欢迎，听名字就是除霾呀，能够。 对，我们知道这最近几年啊，我们全国人民都在探讨一个共同的话题，对吧？ 对， 那就是 雾霾的问题。对， 而且在我们北方，尤其是这个咱们京津冀的区域，这个雾霾可是重灾区。 对 啊，所以为了防止这个雾霾侵害我们的家庭以及身体，门窗呢，其实它是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一道，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护线。 对呀，就门窗它是和外界是紧密相连的，是吧？所以它肯定是第一道防护线哈。 对，所以说抵抗雾霾呢，门窗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对对。 所以我们墨色呢，也历经了3年的时间，研发出了这款产品。它呢，就是非常的智能，新风、净化、热回收啊，以及它超高的这个气密性，它把它们融合为一体。这款产品在隔绝这个雾霾的同时，又能通风换气，让我们的空气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和改善。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很多人我觉得可能和我一样有这样的这个疑惑哈，这个窗户怎么样，就像您说的那样，能够又有新风的作用，又有净化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可以热回收，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来实现的呢？ 其实它是这样，我们现在呢，抵抗雾霾的家家户户都在做一些事情， 采取各种方法， 采取各种方式，但是呢，我们发现效果并不好。我们发现空气净化器放在家里之后，它虽然是当时我们认为它好像是净化了一部分空间的空气，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当咱们的检测仪拿到窗户附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窗户不密封，你里边再去努力的工作也是徒劳无功的，对吧？因为你想，夏天的雨、冬天的风、沙尘都能够进得来，雾霾我们的窗户怎么能抵挡得了呢？ 对对， 对吧？所以是源源不断的一直在往里进雾霾。所以说，如果解决家里空气质量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要把这个窗户的密封性做好。所以墨色门窗本身做这个非常专业，然后呢，他把这个一个新风的系统集成在了我们的这个窗框上。 就我们这个窗框本身里边内部它是有一个系统的，是吧？ 对对对，它是集成在一起的，所以它首先保障了密封，然后呢，再保障我们进入来的空气隔绝掉雾霾之后变成新鲜空气，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集成的一体化的一个东西。 那咱们这个门窗它是不是还得用电呢？ 要用， 是吧？ 对， 我想以为有个系统肯定要用电来驱动，是吧？ 对对对、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搜索我们墨色的天猫旗舰店找到这款产品进行更详细的一个咨询。 其实我们要从源头，比如说就是这个门窗的第一道防线，就把这个雾霾哈净化还有阻挡的这个作用完成的话，其实屋里边的很多事情，剩下来的事情基本上就不用怎么做了哈， 就很简单了。 对对对。好，这个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个两款墨色的明星产品哈。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因为家家现在就是装修嘛，也就特别的重视了哈，而且每家的格局都不一样，门窗的尺寸大小也都不一样，像这个肯定不能买统一规格的，这都需要定制，是吧？ 对， 在定制服务这方面呢，咱们能够 满足客户什么样的需求呢？ 目前呢，墨色全国的营业网点已经达到300多个大城市。 嗯， 然后呢，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3000万数量的客户。其实我们每年啊，墨色的总部都会定期的组织全国统一的售后服务月，每个区域的门店也都会定期会开展对老客户的一个回访，对于我们门窗的使用情况啊以及门窗性能的检测呀，对五金、对木材、对漆面等进行专业的养护，这些我们都在做。然后一旦成为我们墨色门窗的客户，其实您就相当于为你的家庭建立了一道温暖的防护线。这道防护线可以让您远离夏天漏雨、冬天进风的这种困扰，同时还可以让您远离雾霾，获得安静的一个睡眠。 这个确实哈，这个门窗节能与否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我就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呢就是因为也是换的这种节能的这个门窗嘛，密封性特别的好。冬天他们家说我们家从来不用暖气，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分户供暖的，我们家依然很暖和，因为楼上楼下暖气都开得足足的，所以说他觉得他们家一点都不冷。 对， 所以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密封性好，因为周围楼上楼下它的这种热度会通过墙壁也是传导到他家里，但是因为它的这种密封性好，这种热量散不出去，所以他说我们家冬天从来不要暖气。我当时特别奇怪，我说那你们怎么能做到呢？你们家冷不冷？结果我去真的是不冷，就是它的门窗的密封性特别的好。 对，所以说温度是有的，只要保障不让它去流失就可以了。 哎，对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啊，尤其是过去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觉得哎呀，农村冬天简直就不能过，说特别的冷，就是因为它那个木门用了几十年了，有的那门窗缝隙特别的大，有的还要贴窗户纸，一到冬天必须要糊窗户纸哈。 对， 这样隔挡它的这个风啊，这种热量的这个流失啊。但换了这样的节能门，当然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哈。 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墨色呢是一个德国的知名品牌，同时也在世界上是做门窗来讲是非常专业的企业哈。那么2004年进入中国，到目前为止应该今年是第14个年头了哈。 对。 那么这14年来，墨色进入中国之后哈，又做了哪些事情？ 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节能门窗的发展啊，和欧洲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标准上就差了30年。其实呢，差的最多的其实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所以呢，自从这个品牌进入中国以来呢，我们就开始大力的去发展技术，因为只有把技术解决了，其他的我们的劳动力啊、我们的厂房啊、设备等等，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围绕整个这个门窗产业，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呢，我们建造了中国的第一所以门窗为专业的本科学院，中国门窗幕墙学院。 中国门窗幕墙学院，这还第一次听说。 对对，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说哪一个大学是专门来学制造门窗的。 对，这个也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另外呢，我们还建了一个世界唯一的中国门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就是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外到国内，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款式啊，在里边您都能看得到。也就整个这个博物馆，除了门窗没有别的。 哦，那现在那这个博物馆里有多少件藏品呢？ 目前展出的有3000多件。 3000多件，那像您说的，涵盖了中国从古到今，以及外国各个国家的各样的门窗。 对。 那我觉得这个走进这个博物馆之后，那就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一个门窗世界，是吧？ 对，是一个门窗世界，也是一个门窗的发展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门窗特别的漂亮，哈，精工细作的，像雕花的，什么镂空的呀。雕刻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哈。 对对， 就像艺术品一样，有的中国的这些门窗，那像这样的门窗你们那里都有吗？ 都有。 啊、哦，有机会我觉得真可以去看一看啊！ 对对对，你去看一看、 哦。这也是我们中国门窗发展史啊。最简单的门窗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还是以木为主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木框吗？ 做门窗的祖师爷其实还是咱们中国的鲁班先生、嗯，但是后来呢，这个德国人把这项技术应用得非常好， 嗯、 他把铝材和木材也结合在一起了，然后用他们先进的设备以及精良的工艺，做出了目前来说全世界密封性最好的门窗。当然我们现在再开始学习他们，再去开始反超他们。 其实想想也是哈，在我们中国古代，我们的皇宫都已经这个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时候，在欧洲同时代、嗯、他们的房子还是石头房、 嗯、对， 简单的一个木门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建筑也是比人家要先进很多年的，但是确实这些年的发展我们是落后于人家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 对， 可能人们在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来讲，对门窗可能更多的我们看重是它的这个外观， 嗯， 漂亮， 嗯嗯， 花哨，金碧辉煌。 嗯，其实我们家庭装修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哈，好多的人在几年之前他是不会去在意我的窗户需要更换， 嗯， 他没有这个理念，只是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困扰造成的，所以才要更换门窗、 嗯、 但是这个节能门窗的这个理念啊，和欧洲比起来还是要差很多， 嗯， 那边所有的窗户必须达到节能标准，家家户户的窗户都是达到节能标准的。 我是觉得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节能的重要性。 对， 其实我们现在虽然一直在讲节能环保，但真正说这个节能环保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话，可能大家没有那么上升到这个意识日程当中。 对，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这生活的环境挺好的，至于节能环保那是国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跟我个人没关系哈。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节能型的社会必须是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做起的。 对， 所以说这个观念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要意识到，如果说其实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到节能的话，那我们这社会其实也是个节能的社会了。 对，太对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嗯、换窗户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观念要更改。 对， 要有我们这种节能的意识，同时也要有这种文化。好，谢谢刘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其实我们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哈，关于门窗方面的。那最后要提示朋友们的是，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好，朋友们再见。 就算受伤无所谓，就算会痛 I'm OK， 只要在一起 I'm notAfraid、未来怎样无所谓，就算等待 I'm OK， 一切在转变 But I don't care， 当生活如此残酷，我还用你的手，伤心的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